压寨夫人做不做？ 给你当妈。 我就是未来的寨主，你想什么呢？ 不烫。 听说昨晚还有个被砍了只手的，哎呦，想想都吓人。你不用怕他们，有少当家的罩着你，以后山里就横着走。你别看他是小辈，那几个老的没人敢得罪他。 谢池只顾喝汤，初二听着他滔滔不绝，一言不发。 哎呀，要说这三个寨子还是我们云寨好，大当家这几年不管事，里外全交给了少当家，那些彪汉子被少当家管束规矩了不少，不许下山乱抢乱杀的。雷寨也不错，就属这青寨横在中间最造孽。要我说，少当家就该去好好管管，杀杀宋家的怨气。 谢池早就琢磨过这个事儿，这几个寨里有权有势的老一辈这么多，何峰总不能仅凭少主的身份就得此殊荣，小小年纪被众人忌惮，定是有所作为。这王大嘴话多，正好套一套。为什么大家都怕他？ 他横啊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一身本事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下手又狠，真动起手来没人弄得过他。你应该知道啊，他那枪法，那子弹跟长了眼一样，打哪儿准哪儿。 我还以为是大家结社比较厉害。 哎，这你也说对了，不过少当家的不打家结社，小门小户的他也看不上，要做就做大的。今年开春，他带着人在北山角陵路劫了一车好东西，100多号人被他领十几个人打得一个都不剩。知道打的什么人吗？ 什么人？ 日本人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是大当家的禁止题呀、啊、哎呀，呸呸呸，你就当没听见，我什么都没说啊。 哦， 不过大家服他不仅是因为这个，还有个更要紧的，就是啊，他手里的矿。 矿？ 哎，少当家的没跟你提过？ 没有。 哎，那你知道裴家吗？ 不知道。 就是镇上的裴家，裴方达家，我们这儿的首富。那裴家二公子跟我们少当家的关系，那可是不一般，经常来找他。这不，前几天还来了一趟，你没见着吗？ 是上次来找他下山的那位吗？ 哎，对对对，那小伙子呀，长得是真漂亮，说媒的人都快把门给踏破了。要说年纪，该有20了吧，早该成家了。 他跟矿有什么关系？ 和我们少当家一起掌手煤矿呀。 嗯，具体说说。 我们这东西南北四座山可不是普通的山，底下全是煤。先前老当家的不让采，怕坏了风水，大当家孝顺，也就一直没让动。直到老当家的去了，大当家松了口，少当家才坚持带人开矿。哎，就是和裴家一起干的。怎么个分法儿，我倒是不清楚。不过呀，这自打开了矿，我们这日子都好起来了。2年前的时候，饭都吃不饱，杀个鸡宰个牛，跟过节似的。再看看现在，那群男人成天喝酒吃肉。 感情这何峰还是个生意呢。 你别看现在寨里头没多少人，我们这三大寨六小寨，家家可得有2000多人呢。年轻力壮的轮番着下矿，虽然是又累又危险，但是给的钱多呀，大家也乐意干。 既然生活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打钱？ 这你就不懂了，都是土匪出身，根深蒂固的臭毛病，改不了的。 要下，寨里也不能空着人呢，还得留下些看家的。这些人天天闲着没事儿，喝酒赌钱，玩腻了就偷偷下山溜达溜达，拦拦过路的，谁撞上谁倒霉。 确实倒了八辈子的霉。 我就是被抢上山的。来，嘴张大点儿，别滴到床上去。唉，我原本呢是青花村的，下了山往北走四里地就是我娘家。 你不想逃吗？ 嗨，逃什么呀，男人孩子都在山上，娘家也没人了，下去了干嘛呀。唉，一开始呢是想过跑，后来呀也就想开了，跑了又能去哪里呢？从土匪窝里出来的女人没人要啊，就算有人要还不是种田过日子，没有富贵命，山上山下都一样，而且我男人也疼我，舍不得走。你刚上山心里难受也正常，看你这估计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吧，虽说咱们这山上很多地方比不得外面，但你在这儿也有好处，你跟的可是少当家的，这山里头多少心仪他的姑娘赶着趟他还不稀罕呢，你好好跟着他一辈子不愁啊。大当家的这几年不管事，天天喝酒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退下去，到时候可就是少当家的顶天了，而且你是他第一个女人，就算日后纳了几个小的，你也是大房压寨夫人。而且少当家的不仅模样俊，还是有文化的。你刚来很多事情还不知道，他娘啊也是被抢上山的，哎呦，那可真是个大美人，我看了都挪不开眼，不仅漂亮，家里还有钱，不知道送了多少金银财宝来赎人，大当家的就是不放。